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天我所要讲的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跟我们基督徒将来要被提和得荣耀。所以今天是主日学跟讲道合并在一起，所以引用的圣经比较多。我在周报上是写今天讲的内容，所引用的圣经都在周报上，但是我们念的只有三节。希望大家我们能以愉快的心情，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我们现在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今天我们来到您的圣堂，是来接受您的话语。您告诉我们，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盼望，是基督徒的荣耀。让我们在那日被提的时候，在主面前站立得住，接受荣耀的冠冕。让我们对主的再临有正确清楚的观念。今天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导我们，让无论讲的和听的同受一灵的感动，并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它的主题是显示主耶稣基督是要再临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两书主要的要讲的真理。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呢，我们就谈不到重点了。在这两封信中一共有20次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每一章的末了都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1章10节讲到等候他儿子的降临，在2章19节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得住吗？在3章13节跟4章17节讲到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圣徒一同降临的时候，我们这在世上活着的还存留的人跟他们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最后在5章23节讲到愿你们的灵与魂跟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既然这样，还有许多人在问主耶稣基督真的要再来吗？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首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突然来到，当时有许多哲学家觉得非常惊奇。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样，他会突然而来。保罗跟他的同工希腊跟希腊跟提摩太陪着他，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有3个礼拜3个主日在提撒罗尼迦。在这短短的时间3个礼拜他成立了教会，而且呢使信徒们坚定不移地扎根在信心当中。但是保罗在 短短的时间，他也造成了很大的骚动。他的仇敌控告他，他是这个那搅乱天下的，英文叫 troublemaker。 所以那时候是罗马时代，不准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的仇敌就控告他是搅乱天下的。他的弟兄们呢，帖撒罗尼迦弟兄们就打发他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保罗去了比里亚、雅典跟格林多。我们看看地图，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上面北边呢是马其顿，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首都，然后它是靠近爱琴海。另外呢，比里亚也是马其顿靠近爱琴海的一个城市。因为是有这些变动，他就南下到了这个雅盖亚。雅盖亚是罗马时代的希腊，他去了这个雅典，雅典是希腊的文化中心，也去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商业城，他们两个城市都是面对地中海，隔海相望。那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请提摩太送去。如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兴旺的教会。这在保罗的侍奉的工作中是不是平凡的事。只有三个礼拜，三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他就成立了一个教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成功，也不是对外邦人宣教常见的事情。像这个 Kelly 在印度， Judson 在缅甸，玛丽森在中国，他们要等到第一个信徒大约要等到七年之久。所以这次圣灵允许保罗一个很快的一个收获，是很难得的，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保罗虽然在帖撒罗尼迦停留很短暂，但是呢，有许多希里尼人，就是希腊人，近前的希腊人跟尊贵的妇人呢，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救主。保罗立刻以神的话语，就是以灵粮喂养他们，像一章六节所说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或者是一章十节所说的基督的再临，都是他的教材，以这些教材教导他们。这个教会呢，刚才讲了，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那保罗特别关心这些初信的犹太人，初信的外邦人，他特别派这个提摩太去慰问这些新的信徒。那提摩太带回来很好的消息，他在他的报告中呢，这些人都有爱心，而且呢很有信心，使这个建立这个教会的使徒保罗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安慰。但是提摩太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初信的信徒对主的再临的观念不正确，他们为已死的人的忧伤， 他们认为主再来的时候，在主再临的被提跟荣耀当中，这些已死的人享受不到。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呢，也是要纠正这些错误，也是一种慰勉的意识在里头。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封信，是一个开诚布公的一个谈话。保罗与他们非常接近，称他们为弟兄们。一共提了14次之多。所以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呢，这个有福的信息，有福的盼望，应当在宗教上没有意见上的分歧。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情愿更加以警醒来等待主耶稣的再临。我们不知道人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跟时间。下面讲到第二个主题，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刚才不是讲过，刚刚讲的保罗只有三个星期天讲到就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过程。真正保罗所重视的重点是属灵的建立，是灵性上面的内涵，这是保罗重视的。我们在这封书信中的起首部分，保罗的问候当中，他把他的同工希腊跟提摩太一同列名，这就可以看出保罗的做人，他是懂得交朋友的秘诀。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告诉我们如何交朋友。这里讲到凡是要有朋友的必须显示他是友善的，这在箴言18:24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他在服事上看重他人的工作，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表明他的感佩。他的名总是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伴列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忘记他们。各位，你们是不是有代祷的名单？像保罗一样，他时常为他人代祷。你是不是常为他人提名祷告呢？你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在神面前提他们的名？你如果觉得你是很难在别人面前讲到主的话，你最好先让主提到别人，那你就很快就可以向别人讲到主。保罗为这个教会感谢神，这个教会的美丽不在乎它外面物质上的丰富，乃是在他们在父神跟主耶稣里面。当我们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坚持这一点，外观不是很漂亮，但是保罗看重这个教会的美丽不在乎这个教会外面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在乎他们在主耶稣里头里面。我们教会应该重视这一点。他为这些新的信徒有奇妙的长进而欢喜，他也向其他教会提到他们作为榜样。 他们的日军已经在马其顿跟亚该亚，就是亚该亚就是罗马时代的希腊，在马其顿跟亚该亚都有很好的印象，到处都有人讲说神如何在这奇妙新成立的而有生气的提特罗尼加教会中工作，是神在工作，要不是神在工作，不会在三个周日成立一个教会。保罗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榜样，这是一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来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生活上三个时间性的表现。第一个，在过去，过去他们归向神，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从不信跟罪回转归向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许多的偶像，又多又复杂，我们要归向神。 这句话不只是对新信徒讲的，而是也是跟我们讲的。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偶像，是又多又复杂，我们要归向神。什么是归向神呢？归向神乃是除去一切足以分取你的感情和阻扰你全心跟随主的一切的事物，除去这一些，这是归向神。第二点是现在，现在他们要服侍又真又佛的神，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现在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未来他们在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他们正在服侍跟等候。这些初期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就要再来，正如他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但是教会可能为耶稣基督主所应许的再临要等待很久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呢，他失去了盼望。可是我们的主说他必再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必再来。什么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就是福音传遍全世界。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悔改。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悔改。所以时候满足的时候主必再来。现在我们来从圣经中来画出一些这有福的应许。约翰十三章第三节说，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天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帖撒罗尼迦十章十六节说，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启示录一章七节说，他要在胜利的荣耀中再临。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主题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工作态度，并劝蒙召的信徒为主献身。保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传道是为使神喜悦，他的生活见证了他所传的真理，他的行为加强了他的所传之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成为一个非常热心宣教的教会。保罗不求他自己的利益，也不求人的喜悦，他的目的非常单纯，正像一个温柔的父师照顾幼小的孩童一样。他不懒惰，他日夜工作不停，他用自己的生活做榜样，并劝慰信徒们，你们的生活一定要跟基督徒的名相称。他并且劝告他们，叫他们在行事上一定要对得起，召他们进入他的国，接受他的荣耀的神。保罗在这困难的日子中，他展望主耶稣之再来的时候，他最大的快乐是将他在主里头带领归主的信徒，因为他们是他的荣耀，是他将来他的喜乐。下面讲到保罗的爱心工作，并激励信徒过圣洁跟警醒的生活。这一段呢，形容保罗在弟兄们中间爱心的工作。他一直在担心这些受逼迫的信徒们，所以他差遣提摩太再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同时也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提摩太从他们那里带回来关于他们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这报告呢，使保罗呢是非常的这个充满了这个喜乐，因为他听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信心上站立得住。他带来的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他们也听到他们热心的侍奉，而且他们有爱心对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他们渴望再见到他们。在他们被逼迫，跟那时候罗马军队是逼迫这些信徒，甚至下狱，甚至是砍头，所以他们在这逼迫跟辛苦当中，保罗呢提到那将来荣耀的那日，将来荣耀的那日，正如明光照亮，在逼迫跟艰苦当中听到保罗提到将来荣耀的那日。到那日呢，他们要得以完全，无可指责。 并且突然改变，改变成荣耀的身体。什么叫荣耀的身体呢？跟耶稣基督同样的身体。到那时候，他们要在神面前成为圣洁。这里讲到保罗告诉他们，主的再临激励他们做到：第一，生活正当圣洁；第二，他们的行为要跟信仰相称；第三，洁净不染污秽；第四，有爱心。大家我们想想，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过两条诫命吗？第一条，你要爱你的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保罗要我们在彼此之间要有互相要有爱心，爱众人的心也增长充足。在等待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等候主荣耀的显现，不是懒惰不做事的生活。我们不要游手好闲，等待基督。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圣经提到主必从天上降临，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我们奇妙的主确实说他要再来，而且他要改变整个世界，使信徒进入荣耀。这节圣经，短短的一节圣经，对我们信徒是真的是何等的安慰跟劝勉。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当主耶稣基督回到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单独的来，那些在耶稣里死了人，这里讲在基督里睡觉的人，神也会将他们跟耶稣一起带来。这是何等奇妙的相会，死不是终了。父母和子女，丈夫跟妻子，亲爱的人跟朋友，将会再聚集在一起。我们基督徒不要认为死终了，我们有未来，死不是终了，我们还有相汇聚的机会。这里讲到主必自天降临，子必亲自从天降临。基督不是说将由天使带领他的心腹，圣经说心腹就是教会。基督说不是由天使带领他的心腹教会回来，而是他要自己来迎接幸福，他要亲自来迎接他的幸福，也是迎接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里讲这离开我们被接升天的耶稣，我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这里又讲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告诉我们的。下面讲到死了的人必要复活，有天我们在基督里死的人必要复活，凡是死去基督里，凡是在基督里死去的人，我们不要过分的忧伤。有一天在基督里已死的人都要复活。此外，主可能在任何时间突然来到，在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先要招呼已经死的信徒，并带领他们一同降临。先招呼已经死的信徒，当天使长吹响神的号，宣告主的再临，预示在主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来迎接我们的主。以后呢，我们这活得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我不是在这讲天方夜谭，是这样，就是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死了复活的人，他们就是死了复活的人，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又讲到我们就和主耶稣一起永远同在。基督的再临是初期教会荣耀的盼望，过去最重大的事情是基督初次降到世上，基督初次降世成为人，并且受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得免罪的刑罚。这是过去最重大的事情，是我们的基督首次降世成为人，受死在十字架上，并救我们得免罪的刑罚。将来最重大的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他以君王的身份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这盼望不但给我们一个劝勉，而且使我们更加警醒。下面我们再讲到活着的人要见到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跟主相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主永远同在。 保罗告诉我们，不是都必要死，圣经说不是都要睡觉，不是都必要死，乃是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人就变化。在吹响神的号筒最后吹响神的号筒的时候，我们在眨眼之间一刹那，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身体，成为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就变成跟他一样的身体。我们要，难道我们要跟这个猴子永远同在吗？不可能，我们是不属同一个列别。我们夫妻结婚长久同在，因为我们的同样信仰，我们在主里头，我们要跟主永远在一起，永远存在。我们要变成跟他同样的身体，叫荣耀的身体。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要先去帮我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福音十章三节告诉我们的。现在主耶稣在天上，我们将来也要到那里去，这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权利。我把这些大事情整理一下。主必从天亲自降临，第一。第二呢，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第三呢，佛的存留的信徒要改变。第四呢，整个教会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是这些大事情的一个程序。基督带领的真理使我们深为感动，他有一朵云彩接他升天，这是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他也要在胜利的荣耀中再临，启示录一章七节。但天使，也要跟他一同降临。过去死了的人，刚才说过，过去死了的信徒也要复活，活的存留的信徒要改变，改变如同以勒跟以赛亚一样。也以勒跟以利亚一样，被接升到天上，整个的教会要被提到空中，快乐的去欢迎这再临的救主。这是在圣经提摩太前书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的。圣经说基督的再临将如同夜间的贼一样，小偷，夜间的小偷一样，也像挪亚时代的洪水一样，世人根本一点不知道主的回来，主回来他世人一点不知道。 那世人甚至还在讥笑这种思想，但主耶稣基督说，在他来临之前，必有许多兆头、征兆。所以，警醒的基督徒、警醒的信徒们，他们都会知道，时间近了，他们会准备好。这里讲到，当我们等候主再临的时候，保罗给我们八大守则。第一，要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第四，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五，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第六，是讲到凡事要查验；第七，善美的要持守；第八，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在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候的八大守则。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子就要来。你们也要准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每天早上起身的时候，要对自己说，要准备主的再临，因为他会有可能今天就来。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要问自己，主如果在我睡醒以前就来，我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不要为等死而佛，我们要佛的准备自己预备好，因为基督快要再来了。这是帖撒罗尼迦五章四到八节告诉我们的。谢谢各位。